25届庆祝光明星节白头山奖国际花样滑冰节降下了帷幕，闭幕式17号在滑冰馆举行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吴秀勇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劳动群众、青年学生以及外宾、正在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和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参加。闭幕式上，向本届国际花样滑冰节上表演出精彩的艺术形象和高超技术的我国、俄罗斯、法国和加拿大选手，以及匈牙利的小提琴演奏家颁发了花样滑冰节杯。继闭幕词后，我国和外国的花样滑冰选手进行了示范表演。